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之后，魏拯民指挥一路军在敌人重围中继续战斗达1年之久，有力支持了关内的抗日战争。 魏拯民在学生时代就身体较弱，曾因病休学。在指挥抗联作战期间，由于环境极为艰苦，他曾多次在转战中昏倒。1940年冬天，他病情加重，不能随军行动，只好到长白山区桦甸县牡丹岭抗联密营当中休养。在这里，他不顾疾病的折磨，仍昼夜不停地起草文件、书写报告、总结经验。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他在报告中写道：敌人不能永远占领我们的祖国，我们总有一天要把鬼子从中国赶出去。魏拯民在密营中撰写了给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报告，详细分析了东北抗战的形势和抗联面临的艰难局面，要求中央派出5名有领导省级军区工作能力的高级干部到东北，加强指挥力量，开辟东北抗日联军的新局面。1941年3月8日，魏拯民病逝于桦甸二道河子密营。在他生前，尽管日军在东南满地区部署重兵，始终无法搜寻到他的踪迹。直到魏拯民病逝以后，因叛徒出卖，日军才所得其藏身之处，袭击并攻占了二道河子密营。由于对魏拯民恨之入骨，日军竟对其剖棺戮尸。在1940年前后，日军为了扑灭东南满地区抗联的抵抗，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仅仅围捕杨靖宇的直属部队所花费的资金即达日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日军不但在山区大修公路、归屯并户，而且不间断地出动飞机在林区、山区上空巡视，随时搜索抗联人员的活动。同时，由抗联叛徒组成的成滨挺进队等敌伪特种武装， 与日军讨伐队搭配，经常深入抗联活动地区进行讨伐。杨靖宇就是牺牲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之下。而魏拯民能够在杨靖宇牺牲以后率部坚持一年之久，堪称奇迹。魏拯民为何可以坚持如此长的时间？1996年，画家袁武曾去拜谒魏拯民的最后藏身之地，他的记录也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今天早饭后，李厂长带车陪我们去夹皮沟的抗联名将魏拯民的殉难地，路上拍了一些照片。近中午到夹皮沟黄泥河，先在小饭店吃饭，然后找一个向导乘车到大山脚下，后徒步沿运木材的山路走到山顶，再就没有路了，只好踏着深深的积雪开路前行。山顶的雪齐腰深，有时会漫到胸部。虽然上山前我们做了一些准备，买了一些布条做腿部，又用胶带将鞋和裤子缠裹在一起，但还是不断地往鞋里进雪。这段没有路的距离只有300多米，却走了一个多小时，幸亏有向导，总算找到了魏拯民的纪念碑和两间埋在雪中的密营。一棵被烧死的树耸立在纪念碑的后侧，树干上还有当年被熏燃的痕迹。据说当年魏拯民同志病逝在此处，他的警卫和随从将遗体埋在密营里。后来日兵搜山找到了遗体，立在这棵大树边焚烧。我们无法理解当年日本人是什么心理，可是我们今天却能看见这棵当年因为抗联勇士而牺牲的树的遗体，也许可以从中感受抗联的灵魂。实际上1961年魏拯民的警卫员吕英俊寻觅其遗骨的经过更为艰苦，虽然有曾经在密营生活过的向导带路，但仍然几次迷路，最后凭借印象中的四棵大树才找到了遗址。这样的秘密基地，如果不是叛徒带路，日军要找到它果然不容易。一路军在魏拯民将军指挥下能够长期在东南满敌军密集的环境下坚持，善于利用隐蔽的密营保存自己，是一个重要原因。1941年4月，为了更有效率地与抗联作战，日军在公主岭组织讨伐作战培训班，训练山地和游击作战。在保清驻守的日本军官铃木奉命参加，并拍摄了若干照片，其中其在桦甸东北方参观被日军讨伐队攻占的抗联密营时他拍摄的照片，似乎可以重现第一陆军密营当年的风采。铃木拍摄的两座密营紧紧相连，不足一人高，甚是低矮，均一面依托天然崖壁，另外三面和屋顶由原木架构而成。密营内部地面低于户外，面积在15平方米左右，除正面外不开门窗，顶部覆盖有厚厚的泥土，上面种植有半天然的植被。如果不是从密营的正面靠近，即便走到密营的顶上，也会认为它是一个天然的小山包。而密营的正面则开在对周围来说最隐蔽的一面。其中一座密营由于前面有密集的植被而开有两个小窗，另一座则干脆只有原木制成的屋门。另外在密营附近还有哨位的痕迹。事实上日军袭击这座密营时，大约因为哨兵预先发现报警， 双方曾发生激烈战斗。在铃木的相册中，还有讨伐队队员赠送给他的战斗当时日军毙命战马之墓的照片。铃木记载，从公路步行到密营需要5个小时的行军，可惜对周围环境和密营内部情况并无更多描述。但对魏整民将军密营的调查可以弥补这一缺憾。根据记载，魏整民将军密营位于红石林业区西侧小二道河子，地势险要，山高林密，异常隐蔽。密营修建在群山环绕的跳石塘内，四周高山环抱，形成一处天然屏障。营地内有密营房屋2处，残留石壁高1米，宽 7.5 米左右。室内用板石搭成火炕，火炕部分保持完好。门、灶依稀可辨，烟道均朝向山坡，烟出来以后可沿山坡自然消失，而不易被敌人发现。一号密营位于山体西侧，门向南开，长 4.2 米，宽 3.4 米，炕长3米，宽 1.9 米，是警卫员的住室。二号密营朝向东南，与一号密营在东西角相连，长 4.2 米，门朝西南，宽7米，外间为灶房，灶房长 1.6 米，宽 1.5 米。里间南侧为火炕，火炕长 3.5 米，宽 1.9 米，是魏整民的居室。门旁有一棵根部被火烧烤以后而枯死的红松树，高20余米，径 3.35 米。当年，这棵高大的松树不仅是密营的重要标志，而且还能把两个密营紧紧遮住。在密营西南30米外斜坡下有一眼井泉，是魏整民与抗联战士饮用的水源。在二号密营南侧的小岗梁上筑有3个警卫哨所，并有地下交通壕通往密营。密营的西侧是跳石塘，其上缘距密营约5米处有一堆被剥皮以后的小榆木杆，榆木杆上有扒皮的刀痕，树皮全都被扒光。据判断，是抗联战士在无粮的情况下以树皮充饥所留下的。魏整民将军殉难地也在桦甸东北，但在被袭击时就已被破坏，顶部荡然无存。因此与铃木拍摄的密营应并非一处。但据前往考察的人士记载，其营地东西长50米，南北宽40米，是由2个呈长方形的地印子组成。印子一面以山体为壁，其余3面用石块砌成，石壁上用原木刻成木墙，房顶平铺原木，原木之上覆盖泥土，泥土上长满了野鸡膀子等灌木杂草等植物，伪装得如自然山体一样，不易被人发现。这一点与铃木所见密营极为相似。因此从时间和特点推测，铃木所见亦为魏整民部下一路军官兵在后期使用过的秘密抵抗基地。从这些信息来看，当时一路军的密营已经与早期有了很大区别。东南满地区的密营由杨靖宇将军首创，其最大特点是大量储备物资。由于考虑到日军会采用封锁的战术清剿抗联武装，杨靖宇将军曾要求密营要储备供400人食用7个月的粮食。这种一路军早期密营极大地支持了抗联在当地的斗争。但是在成斌叛变以后，先后摧毁了抗联200个这种密营，使抗联一路军陷入缺粮少衣的境地， 迫使抗联改变了行动的规律。在魏拯民将军领导一路军的日子里，抗联的密营更加注重隐蔽性，来生存下去并继续抗日救国的事业。然而他们不得不面对粮弹两缺的艰苦环境，只能靠桦树皮、蘑菇和橡子作为食物。而时时在头顶盘旋的日军飞机，又让抗联战士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连活也不能生。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使魏拯民将军的病情恶化，导致了他的早逝。但是也正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魏拯民将军指挥一路军先后取得了安图伏击战、哈尔巴岭袭击战等胜利，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坚持了下来。兵法云，善隐者藏于九地之下，说的大约就是魏拯民将军。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第八大队战史当中，刊载了一些以前我们没有见过的历史照片。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一方面指挥曹亚范将军遇难地就是其中之一。曹亚范是一个我们听起来颇为陌生的名字。笔者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在记述杨靖宇将军最后一战的记录中曾经提到，抗联主力部队在最后时刻已经发现杨靖宇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活动在抚松地区的曹亚范率部紧急赶来救援，已经到了蒙江境内的黄松甸子，可惜功亏一篑。实际上曹亚范是抗联第一路军的重要将领之一，也许因为杨靖宇的光辉太盛，使一路军其他将领不甚为人所知。说起来曹亚范出身很怪，如果冯仲云和于天放算是抗联里面的清华帮，则他应该算是东北抗日联军当中的北洋派。曹亚范早年出身于香山慈幼院，这是民国著名政治家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一手创建的。和另一名抗联悍将陈汉章一样，曹亚范在投身军旅之前也干过小学教员，只是那时他是接受党组织委派到吉林来工作的。他是918事变前就到东北开展工作的老党员，在抗联序列中他与金城柱搭档，把部队从两个团打到四个团，后担任第一军和第二师师长、第一路军第一方面指挥，作战颇为骁勇，屡立战功。曹亚范在1940年4月牺牲，比杨靖宇略晚，在东北战场上坚持抵抗了将近10年之久。那么曹亚范应该算是什么级别的将领呢？为了壮大声势，东北抗日联军的编制比较大，有的一个军只有1-2000兵力，所以常常让人觉得难以确定其级别。其实东北抗联的高级将领大多经受过正规军事教育，部队编制有序，这中间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和关内的八路军相比，除去统战队伍以外，东北抗日联军基层部队也按照连、排、班三级标准编制，一个连编制比关内部队略少约60-80人，连以上按照骑兵编制不设营，直接设团，一个团含4-6个连，所以一个团的满编兵力大体在400人左右，相当于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团以上设师，军部有直属警卫旅 兵力大约也相当于一个师。通常一个师辖二到四个团，千人左右，相当于八路军一个团。一个军则辖一个师到六七个师，从一千余人到八九千人不等，大体相当于八路军师旅之间。此外还有后勤部队，如被服场等，尚不计算在内。当然，这是在抗联发展比较稳定时期的数据。到后期，抗联部队损失很大，周保中把所有撤到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集中到一起，死活也编不满一个旅，就不能按照这个公式计算了。然而，单从人数上计算抗联将领的级别，又不够准确。一个原因是，在东北这个特殊战场作战，抗联多为骑兵，杨靖宇部多为步兵，这是因为他进入山区作战时把马都送给老百姓了。一个骑兵的价值远比步兵要高。另一个原因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兵力受制于后勤补给，由于王明、康生的瞎指挥，造成抗联根据地建设程度不高，后期更是几乎丧失了所有游击根据地。很多部队不是被打光的，而是在补给不足的情况下被迫遣散人员。因此，留在主力部队的抗联战士往往都是战斗力特别出色的。以杨靖宇部队为例，我方记载杨靖宇身边最后两个警卫员聂东华和朱文范冒险出去购粮，被汉奸出卖，为日军包围牺牲。而在日本满洲国警察重要写真文献资料集成当中则记录，这两名战士仅靠两支驳壳枪和围攻过来的大批日伪军苦苦周旋，竟然鏖战了30分钟才中弹牺牲，而此前朱文范已经负了伤。抗联的战斗力可见一斑。曾在日本发现记载，1939年11月2日，日军一个炮兵分队在金川县会头沟被全歼，后来日军师团长亲往致祭的场面藏于日本军官田村世次郎的私人相册。这一仗据我方记载，就是曹亚范和杨靖宇共同指挥的，也是两个老战友最后一次并肩作战。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杨靖宇陷入重围之时，曹亚范曾冒险率部营救，当时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曹亚范又是怎么牺牲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